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新的一周，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是照亮新闻深处，我们是一档新闻科学节目，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儿让我们和大家来继续分享的话题呢，都是和科学有关系。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科研进展。第一件事儿啊，有一项研究，这个研究呢，研究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微小的被人忽视的领域，但是呢，这个小领域对于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城市而言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的最新研究发现，即使是城市里最不起眼的路边绿化带，也能给城市环境和人体健康带来积极作用。研究人员从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的56个城市里不同类型的城市绿地采集土壤样本，并进行分析，最终形成全球首个城市公园微生物群评估研究报告。这项研究表明，即使是城市道路两旁窄窄的绿化带也并非不毛之地，土壤中蕴含着丰富的微生物。研究发现，城市绿地中的微生物借助化肥和灌溉用水就可以迅速增殖，并能进军尚未有植物覆盖的土地。此外，已经有研究证明，人与城市绿地接触的过程中，土壤中的微生物有助于改进人体免疫系统调节功能，减少过敏。研究人员还表示，这些绿地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还可以吸收二氧化碳，过滤城市污染物，减少城市噪音和降低温度。因此，城市在进行规划时，应当重视绿地和公园，维护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说说城市当中的绿地，本来觉得这可能是城市的一个点缀，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告诉我们，这是城市生态环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其中呢，从自然生态的平衡来讲，这个地方是有很多的非常微小的生物，包括呢也构建了一个很小的生态圈。另外呢，对于城市的环境而言呢，也是有益于呢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的。那这项研究呢，希望让越来越多的城市管理者和规划者听到，未来我们在修建城市，或者说在改建城市的过程中，城市绿地越多越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这个说一说宇航员啊。最近两位世界级的富豪呢，纷纷用自家的航天器呢上天了，但是关于出了大气层或者即将出大气层这个行为完成了以后，是不是可以被定义为宇航员？或者说退而求其次定义为商业宇航员呢？美国航空航天管理局 NASA 有着不同的看法，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 美国联邦航空局近日修订商业宇航员之一项目规范，声明任何人想或称宇航员，需要满足必须作为航天飞行机组成员，对航天飞行安全做出贡献。这是该项目2004年启动以来第一次修订规范，恰好与贝索斯太空游同一天。根据美国联邦航空局规定，商业宇航员所乘航天器需飞离地球表面至少 80.5 千米，贝索斯和布兰森的飞行高度都满足了这一点。但是，新版标准加了一条，合格宇航员必须在飞行中有对保护公共安全有必要性，或对人类太空飞行安全有贡献的活动。具体什么样的活动符合这一标准，将由航空局决定。另外，获授商业宇航员之一徽章需有他人提名，所乘飞船也要通过航空局认证。航空局发言人告诉媒体，目前并未审议任何提名申请。航空局在声明中说，修订规范可让商飞项目更符合飞行过程中保护公共安全的目标。为了维护商业宇航员之一项目的声望，航空局后续可能进一步修订合格标准。 宇航员啊，那可不是一般人，得在人中当中选出人尖子，人中之龙凤才能够成为宇航员。 这可不是说有钱自己研制个航天器飞越一定的高度就能够实现的事儿。所以呢，美国航空航天局啊，最近出了这样的一个修正案，我觉得可能也是跟这两位富豪上天游玩是有关系的。但是呢，这两位富豪呢，其实他们看中的也并不是宇航员的定义，而是说这个模式未来能不能赚大钱。从目前来看呢，上天的这种旅行啊，一次单程的这个价格大约也得是25万到35万美元起。哎，如果这个票卖得好的话，想一想，这一来一回10分钟啊，就是20-30万美元，人民币呢1-2百万。哎呀，那这个钱赚的真的是太舒服了。但是如果说想在赚钱的过程中呢，还要博得美名，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呢？最后我们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动物学方面的现象。澳大利亚的鹦鹉啊，已经学会了打开垃圾桶的盖子来进行觅食。 澳大利亚和德国研究人员近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澳大利亚标志性物种凤头鹦鹉互相学习如何打开垃圾桶盖以获取食物，并且发明出不同的开盖法。研究总结了凤头鹦鹉开盖五步法：首先，用喙撬垃圾桶盖；第二步，向侧面扭转脖子并跳上垃圾桶边缘，接着用喙或爪子顶住盖子，然后沿垃圾桶边缘走，最后成功打开桶盖。研究发现，凤头鹦鹉不仅互相学习如何开垃圾桶盖觅食，还展现创新意识，发明出不同的开盖法。悉尼北部一只凤头鹦鹉2018年年底创造新式开盖法后，邻近地区的同类开始模仿。研究人员表示，凤头鹦鹉能以不同方式打开垃圾桶盖，证明动物能学习、分享和发展亚文化。他几年前在悉尼拍到一只鹦鹉用喙和脚打开垃圾桶盖以获取桶内食物，后来与感兴趣的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动物行为学研究所同行共同研究鹦鹉这一独特的觅食行为。 鹦鹉啊，是一种非常聪明的鸟类。我们在节目中呢，已经和大家说过很多次啊，不同地区不同种类鹦鹉的一些非常奇妙的，也是非常有趣的行为。今天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的凤头鹦鹉都会打开垃圾桶的盖子来找食儿了。这真的搞不好，未来哪一天啊，家里养着鹦鹉的朋友，你会发现说鹦鹉竟然都能够打开冰箱找食儿了啊！不过我们在家里啊，在中国可以合法饲养的鹦鹉估计也没有那么大的劲儿啊，也打不开冰箱。但是我们也足以见得，其实鹦鹉这个小动物啊，这个智商的确是太高了。我们刚才和大家分享了几则非常有趣的科研进展，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和大家来走入本期的话题。各位千万不要走开，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事儿呢，跟越来越多的朋友包里啊天天装着的一个电子设备有关系。它不是手机，是耳机。关于耳机，我们今天要说什么呢？欢迎您继续收听。耳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必备的日常设备，无论是打电话听音乐还是看视频，戴上耳机瞬间就变成了专属自己的环境。更有很多人为了得到更好的声音体验会选择降噪耳机，但市场上降噪耳机种类繁多，技术不同，降噪效果也大相径庭。近日央视某节目针对47家企业的60幅主动降噪耳机进行了风险监测，结果发现50%的降噪耳机降噪量不足，近40%宣称有降噪功能的产品其实根本不支持主动降噪。正所谓隔绝噪音选耳机，降噪不足损听力。降噪耳机运用的技术有哪些？怎样才是一款合格的降噪耳机呢？我们在挑选使用降噪耳机的过程中又该注意什么？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耳机降噪的假象。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此刻呢，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儿呢，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和听有关系啊，我们的主要传播方式是听，而且呢，估计有不少朋友都是戴着耳机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就来说耳机，太重要了。为什么要说耳机呢？央视每周质量报告节目啊，最近是针对47家企业的60幅主动降噪耳机进行了风险监测，这不监测不知道啊！一监测以后发现，我的天哪，50%的降噪耳机降噪量不足，也就是说2副当中有1副这就有问题。那其中呢，近40%宣称有降噪功能的产品，其实根本不支持主动降噪。哎，各位听清楚啊，不支持主动降噪。我为什么要把主动降噪提出来呢？一会儿再和大家详细说。 针对这个调查结果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最终将风险监测的耳机产品认定为中等风险，认为这些降噪量不足的降噪耳机可能会使消费者在嘈杂的环境中调高音量，而噪声的声压级过高也存在着一定会损伤听力的风险。为什么降噪耳机最近在市场上这个销量很好，卖得很火呢？这还得从苹果啊之前所发布的 AirPods 来说起。 AirPods 呢是引爆了 TWS 真无线耳机的市场，主动降噪功能也成为了很多中高端耳机呢竞相模仿和标配的功能，甚至呢很多的产品啊也是将具备主动降噪这个特点作为主打的卖点。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国内降噪耳机的市场近些年呢得到了迅速扩张。相关数据显示啊，仅在2019年，国内降噪耳机的产值已经达到了241亿人民币，同比增长73.58%，这可是一个井喷式的巨大的增长，市场的存量可真的是很大。举个例子，就是电影啊，在这个中国的电影市场一年也就才500多亿人民币，这光卖耳机啊就能卖半个电影市场。现在呢咱们国家生产降噪耳机的厂商呢已经超过了300家左右。那么今天我们就跟各位一起聊一聊降噪耳机的原理是什么，降噪量不足原因又有哪些，如何选择一副过硬的降噪耳机呢？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 IT 科技独立评测人黄浩。黄浩晚上好。 玉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刚才说啊，这个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两副耳机当中就有一副呢宣称有降噪功能，但是降噪量不足，其中呢40%呢宣称有降噪功能的产品根本不支持主动降噪。来，我们说一说刚才提到的主动降噪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及呢耳机降噪的原理又是什么呢？黄浩。 好，其实大家听到降噪会自然而然想起说，是不是我戴上这个耳机我的周围的声音会降低了。 嗯， 这的确是大家以为的降噪。但是首先我们回答他那个问题，先回答的是有些产品虚标降噪，就是它根本就没有降噪，它标了降噪。因为有些产品你会看到它的广告上大大打着是我有这个，我有叉叉叉叉降噪功能。注意他说的降噪是什么意思知道吗？是你在打电话的时候你的语音有降噪功能，也就是说他不会把你这个打电话时旁边的这个环境音给滤除掉，让对方打电话的人听到你的语音更清晰，是这个降噪。 他是帮接电话的人在降噪是吗？ 当你发现所有的产品标称什么智能通话降噪的时候，而且他智能通话字很小，降噪两个字很大。这期节目在央视播的时候我看了，好像是新闻频道，他播就是那个每周质量报告播专题片是那个旁白之后呢，就正好拍了一个产品。那个产品我不说是哪个牌子啊，是国内某手机大厂的产品，是典型的这么宣传的产品。智能通话降噪，降噪字特别大，智能通话一个小字。大家一看已经看到那个降噪， 这真是奸商啊， 想到了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我是不是戴上它耳朵会安静下来，但其实并不是。只是你打电话的时候它可以帮你把就是周围的环境音给你做一些滤除，让对方听到你的语音打电话更清晰。它这也是一种降噪，它没有说错，但是它不是消费者通常认知的那个降噪。 你说消费者真的跟他掰扯起来呢，人家厂商又会说我可没说是耳机降噪， 他说的 是 智能 通话降噪， 但 是智能降噪 就是这种， 对不对？ 这种耍小聪明的方式让我看来觉得很不耻，就是这个是纯粹的在利用消费者的一些，其实我们讲这个降噪消费者，你说他是刻板印象也好，说他是通常认知也好，但是他是的确在利用这个部分的。 对， 所以你会发现说正儿八经在宣传主动降噪一般都会打四个大字叫主动降噪，你一定看到厂商明确的告诉你我是主动降噪耳机，你再去购买。好，那大家说是有主动降噪，是不是有被动降噪？当然有。其实所有的目前你在使用的这种入耳式的耳机和这种头戴式的耳机，它都具备一定的被动降噪功能。被动降噪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就是通过物理的方式把你的耳朵跟外界隔绝开。你想你如果说大耳机一戴，把你耳朵给罩住了，你外头声音或多或少是不是会小一点声？ 嗨，别说戴耳机了，我塞个棉球外面的声音也能变小。 对，我们说个额外话题啊，就是骨传导不是完全开放的吗？但是骨传导耳机也可以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实现一个真正的降噪。你知道它是怎么实现的吗？ 怎么实现？ 就是纯物理降噪，它包装里头直接送了4个 3M 的耳塞。 哦，就把耳朵堵住啊。 他把耳朵堵住，这样的话你听到声音是不是全都是从那个骨传导里头进来的声、 嗯、 就是空气中的噪音就被隔绝了，听到的是你骨传导进来的那个声音。 哎，这个有意思啊。 对，但是人家的确没有说错，而且我觉得这个方式其实也是 OK 的，对不对、 嗯、 对。所以那好，我们再回来说这个问题、嗯、所以一般说起来哈，就是你即使买了一个不带主动降噪耳机，就普通的耳塞或者是这个大耳机、 嗯、 大耳机当然会更好一些、 嗯、 基本上都可以实现一个10 dB， 就是分贝10分贝到15分贝左右的一个外界环境音的一个降低。 这算多吗？ 这不算多，就是这是被动降噪 啊。 对，被动降噪一般不会特别多，但是呢它或多或少能隔绝一部分的噪音， 带了跟不带不一样。 对对对，不一样、 啊、 这就跟你很多时候你觉得吵没有办法的话，你把那个手用耳朵捂住， 嗯， 那也可以减少很多外界噪音的摄入，是一样的。 嗯，好，刚才说的是被动降噪。 对， 那主动降噪是什么意思呢？ 好，主动降噪它是一种新的技术。我们知道声音在空气中传播，它是声波， 对，震动发出声波。 那如果这个声波，我们学过这个物理哈，如果一个正向传播的声波碰到了一个负向传播的一个波形的话，它是不是可以抵消？ 嗯、对， 所以主动降噪耳机就是利用这样的原理来实现的。 嗯、 那么它的成本就会比被动，就是传统的不带主动降噪耳机会贵很多。 嗯、 一，它需要在耳机上做非常多的一些元器件，比如说它得要麦克风。 嗯、 麦克风干嘛呢？收集外面的环境音， 得知道外面是什么声音。 然后呢，它的芯片得跟普通的这种耳机不太一样，因为它得具备一个同时收集并计算出一个相反的波形的这么一个功能。 嗯、 而且它这个速度一定要快，因为它是实时的。 嗯。 就是他不能说，哎，我处理了半天，这个你过了一秒，这个、不行啊！但他得实时，然后他再把这个声音输送到耳机里头去。 嗯， 这样的话，他耳机，而且你要注意到，他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耳机的这个振膜，它是在同时输送这个反向的波形、 嗯、 以及声音，就是你如果现在在放音乐的话、 嗯、 它是同时在进行的， 就它得发出很多种声音，其中有一种就是你刚才说的抵消外界噪音 的 声 波形。对、 啊、 那我们的耳膜接收到的这个信号，就是这种听力的信号，其实就已经是这种正负波形抵消之后、 嗯、 再加上它发出的你想聆听的一些音乐、 嗯、 或者是人声的这样的一些声音了、 嗯、 所以它对那个振膜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嗯、 就一般来说降噪耳机它的振膜要求是比较高的，每一个部分其实你看它非常非常的小，但是为什么做主动降噪耳机市面的会这么参差，就是它不同的元器件它的声学特性，包括它的算法，它的处理器的计算速度，都会影响到最后达成的那个主动降噪的结果。 嗯，就中间缺一个都不行。比如说，要是外面拾音的话筒质量不行， 对， 听不准， 对， 那这个信号自然也就算不准。 我给大家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一定买过很多的，就是不同用户有不同的主动降噪耳机， 嗯、 用的用户很多了、 嗯。 我相信有的听众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哎，我用一个耳机，哎，比如说我上了飞机啊， 嗯， 哎，这个飞机的这个。就是引擎的声音， 嗯， 消除的很干净， 对， 就基本上听不到了。但是，哇，我听到了全是熊孩子的声音， 把熊孩子的声音滤出来了。 不，其实熊孩子的声音是变小，但是是因为那个低音它滤的特别好， 对， 就是它就会无形中在一个主观的听感上，其实放大了那个人声的部分。 嗯、 因为比如说举个例子，假设你的这个耳机，它的外麦克风它拾音的范围可能就是拾低音拾的比较好，拾中高音拾的不太好。 嗯， 那会导致它的中高音的整个的这个滤出就不会那么的好。 嗯， 其实中高音的滤出在主动降噪里头比低音要难。 嗯， 大部分情况，都是首先把中低频干掉了。 对， 所以为什么它对于比如说火车的这个噪音，比如说汽车的车噪，或者马路上的噪音，或者是这种飞机的引擎的声音，一般来说，哪怕是最便宜的产品都能获得比较好的效果。 嗯， 但是人声是最不好消除的。 嗯， 最不好的结果就是你听到的全是人声，因为。它虽然声音的确是变小了的，但是因为那个其他的环境音，它的声音变得更小了， 嗯， 它就无形中就把人声给突出了。 对，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更加的烦躁了啊！为什么那边人家在说悄悄话，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这个 这感觉我相信很多人应该有这种感觉哈。 嗯， 所以你说它能，它是不是一个好的降噪耳机？它对于某个频段它的确是很好的，但它对于人声来说它的确是不好的。所以不同的产品就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主动降噪耳机，它对于不同频段的降噪能力是不一样的，就会导致很多的用户对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认知，并且注意，并且它的宣传上的数值和你的主观感受也不一样。这就是央视节目里说到这个问题，就是实际降噪量的问题。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刚才还是刚才那个耳机哈，它宣称它有负40 dB， 就是能减掉40分贝的环境噪音的功能。它低音的确能做到-40，但是有可能它的高音只做到了-20。其实-20的话，它的减噪量就已经不，就是如果它的 这个量也不少了，其实 不小，但是它跟低音一比的话。你要知道它就会让高音的那个差异特别的大，那用户的主观聆听感受就是这消了个啥，这消了个寂寞，我听的周围的人声一清二楚，那他会觉得这个降噪量是不足的。但是他厂商宣传的时候他没做虚假宣传，因为它的低频部分的确可以达到40。 哎，那这个中间是因为我们的规矩，比如说相关的法规还不够明晰，还是说他说40真的就是40？ 一般厂商我们了解，一般厂商他敢标，比如说最一，注意他从来不会标降噪-40，他标一般都是最大降噪-40。 对， 厂商们都很规避， 也贼着呢。 所以我才为什么建议大家不要看着那个降噪降多少去购买，因为这样的话会让你整个拿到一个非常迷惑的产品。不同的用产品真的降噪不一样。我曾经看到有一个降噪标的只有-35的，但那个产品降噪降得特别好。 你说的是它全频段降噪都降得特别好吗？ 对，就是属于是这样的。那个产品戴上去之后呢，因为我们还再讲了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人用了降噪耳机之后会有一种耳压的感觉，其实越强的降噪你会有那种耳压的感觉是正常的事情，因为相当于给你营造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真空感的这么一种聆听环境。很多人戴上去之后，尤其在飞机上，飞机上你知道空气中有气压的一个变化，它会有这个问题，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你碰到了一个就是戴上去之后哇还甚至有点耳鸣的那个耳机，那就说明这个产品其实降噪挺好的。 哎，我正要问你呢，我就有一个降噪耳机，我第一次戴它的时候把那个降噪功能一打开， 很不舒适，对不对？ 对，我老觉得哎，我就好像身处了一个特别奇妙的环境。 就有的人会有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比如说像进入了一个幽闭的空间，或者是还有点耳鸣的感觉。 是， 但是你过了一小段时间之后，发现说哇，真的很安静，它的降噪的确是好的。所以好的，我们讲好的降噪耳机其实要平衡，就是包括说你看到某些真的降噪降得特别出色，我们身边看到产品，你真的放了个歌，你会心里想说这什么音质，对吧？因为说实话，降噪如果它降得越好的话，因为它的输入反向的这个振膜。反向的震动的波形，那如果这个声学单元它设计的不是那么好的话，它可能只能兼顾到降噪的部分，而不能降噪过音质的部分。 降噪这个部分和它放歌，也就是声学的部分，是存在着天然矛盾的。 它是有矛盾的，但是如果一些比较贵的产品，能解决的比较好， 就是降的又好，听的又好。 对，比如说刚才我跟你讲到了那个标称只有-35的那个产品，是目前差不多它是一个手机大厂出的产品啊，但我们说哪个牌子了。然后它的感觉就是一，它的降噪的幅度不算那么的大，因为你戴上去之后，你不会让你觉得进入了一个就是如入无人之境的感觉，你就能感觉得到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外面的小声音的。但是它做的比较好，它的中高频消的比较好，这样的话就是低频中高频都给你做了很均衡的消噪。其实你感觉周围相当于已经比较安静了，然后它的音乐做得特别好，而且没有耳压的感觉。那你说这样的产品它的降噪指标并不高，但是不是好产品？那个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的销量已经拿了2个周的第一第二来回来的名次，说明消费者对它是认可的。所以我才回到那个问题上，就是央视做的这个专题的确是非常非常，我觉得是有指导性的一个。然后因为我当时看到你节目，我也转了一期节目，下面有很多人问希望央视去点名是哪些牌子，但其实央视点完名之后也不见得能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这种就是购买的条件，因为它测出来的是指标，可能跟你聆听的时候它的 具体的结果还不太一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同人的耳道是不一样的，有可能 是耳道结构不一样， 耳道结构有可能一个你听着特别好的耳机、降噪耳机别人听得不好，为什么呢、如果他的耳道结构不一样，假设他的耳塞不能塞住的话，哪怕漏了一点点的缝隙，这对于降噪效果都是极大的消解。 这个降噪的那个波会漏出来吗？ 对，而且会造成它的麦克风的拾音不准确。 哦， 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比如说很多人觉得这个降噪降的不太好，有时候你甚至因为手机都会送你很多个那个耳塞套，可能换一个适合就是更适合的耳塞套，就立刻就变好了。 嗯， 对。而且呢，还有一种问题就是，尤其是坐飞机的朋友会碰到，比如说在空中跟在地面上，它的降噪效果不一样，这是因为大气压的原因。第一，大气压会对耳膜产生一定的影响。你像做的比较好的、比较贵的有几个牌子，它的 APP 里头、它的手机 APP 里头，甚至有项功能，就是能够实时的通过周围的大气压来调整它的降噪等级。 嗯， 你看现在有些产品在宣传叫 自适应降噪 、这个有这个基础产品往往都会相对的贵一点，就是因为它是实时的通过外界的环境音来调节它的整个的降噪的一个算法水准的。那么你会看到具备这种产品的耳机，一般来说它里面采用的芯片规格都会比较高一些，因为我就和洗衣机一样，让它一二三档洗是最简单的，但是让它根据衣服的重量自己来设定我要怎么洗，我是卷着洗、喷着洗，还是怎么洗，这个相对来说是难的。这个其实就是 AI 的部分。对，所以我们去看到不同的档位的降噪耳机，你就能看到它有不同的一个规格的部分。再有，大家现在多数使用的是这个所谓的叫做真无线耳机，就是两个独立的部分塞在耳朵里头的， 就中间不相连的。 对，但坦白来讲，因为坦白的讲啊，就是这种我们叫就是真无线耳机，它的整个的降噪的效果在所有的耳机品类里其实是比较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腔体设计的比较小， 就是因为它本身塞到耳朵里那个东西太小了，彼此 它的麦克风就因为对它的整个元器件设计的比较小、而且呢，包括说它对于你的芯片的要求，对于你的这个、你对于你的这个就是麦克风的要求，对于你的整个腔体的设计、包括声学单元的设计都会比较差。如果很多人就是真的要特别好的降噪效果，其实你去问任何的去玩耳机的人，或者是这些对耳机发烧友们，都会推荐你说、你戴大耳机比较好。 对， 因为大耳机天生首先它这个被动降噪就帮你隔绝了一圈了、然后再通过主动降噪算法，它也容易做比较大的这个就是比较多的这种麦克风的拾音，里面也可以放一些相对来说计算性能比较好的芯片，计算性能比较好的芯片可能也比较耗电，对吧？所以就看，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也不可能大夏天我戴个大耳机出街，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就是凡事都是在用户的需求当中去求一个平衡的，对。所以有的人你会很多人最后还是选择了那种挂颈式的产品，挂颈式相对的能比较均衡掉，挂颈式虽然它的体积啊跟这个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可以容纳它的这个颈的部位上可以放很多的这种电池，可以有比较好的这种芯片放在里头。那么你像这个某耳机大厂出品最就今年出品的一款真无线耳机的降噪水准，那个产品在市面上已经算是我觉得冠绝群芳，已经就是很合适了啊，就是它差不多数一数二的，它差不多才追得上它在2019年底推出的一款这个挂颈式的主动降噪耳机的降噪水准。对，所以这个不同的品类，它的降噪的也受限于它的设计腔体，包括是否有足够多的元器件跟放在它的这个设计之中。 所以你这么一讲，我听出来觉得降噪耳机它的生产还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事儿， 就是 领域内的门槛还是挺高的， 就是要做很简单，因为比如说、 做好了不容易。 对，就比如说这个，你看现在，因为很多耳机厂商现在都有这种所谓的方案商了，就比如说玉龙，你要做个玉龙牌降噪耳机，你可能带点钱，你说东莞说来厂商给我做，马上会有实际厂商说，哎，我们可以做，但是做出来东西怎么样呢？它能不能跟市面上顶尖的那些产品，比如说在1000到2000档有非常多消费者买完之后非常满意的这种主动降噪耳机，那它会有一个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包括一些算法，包括刚才讲到腔体设计，你所使用的那个发声单元它的振膜的大小，它都会受到影响。 我再问你个问题啊，就我们长时间佩戴降噪耳机，你刚才也提到它里面会发出一个反向于外面声音的环境声音的这个声波，长时间佩戴对于我们的听力健康会不会有影响？ 其实不会，因为我们耳朵听到的声音呢已经是抵消后的那个声音了，而不是说这个 就是一个声波再加了一个声波，因为那是正向叠加、 嗯、 我们耳朵听到了已经是负向的，所以其实还好。就是其实我们坦白讲，就是主动降噪耳机对于听力反而有保护作用。我想很多人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比如说在地铁里头、 嗯、 为什么地铁里每个人说话声音都很大、 嗯、 那是因为声音有一个特性，就是在同样响度的情况下，更大的响度容易把比较小的那个响度的声音 给它盖了。 对，就是在我们的听感上是盖的、 嗯、 但是这只是你的听感，你实际上你的神经接受到的真实的声音是这两个声音叠加在一起。 哦，不是一个包围一个，而是两个加在一起。 就是我们以为听到的是那个大的声音，但实际上你的耳朵耳膜神经接受到的是两个被叠加在一起、 嗯、 那你想想看，如果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噪音，你必须用更大的声音的话，那这本身就是一次听力听觉上的双重伤害。 嗯， 所以比如说在地铁里头或者在飞机上，当你使用一个没有主动降噪的耳机的时候，你会把音乐声开得很大、 嗯、 你想把环境音压过去。可是如果你开了主动降噪耳机的话，你的音乐声就会开得比较小、 嗯、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对你的听力长时间的聆听它是一种保护？ 嗯，那如果我这个里面不开音乐 也是可以的， 我仅仅把它当成一个保护我的听力的一个装备， 那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当然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假设你买到的是刚才讲到的那个就是中高频降噪不太好的，那你可能没准你更烦躁了，因为你听到的全是这个比如坐飞机听到的就是不停的先生你想吃什么，你想喝什么饮料，因为我真的用过这样的耳机特别清楚，所以这也是另一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抱怨说这个降噪就没有降嘛，反而让我决定更清楚了。但他你说他降噪没有，他的确是降了、 嗯、 从数值上来说，从测量结果来说，不管是人声和、 嗯、 或者是这种低频环境音他都降了，但是给你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是你反而让周围的这种你不想听到声听得更清楚了。 哎，那你说这种情况还不如去买一个真正的那种全包围式的耳塞， 或者是就是简单的 买一个扣在耳朵上， 买一个 3M 的耳塞， 对 吧，隔绝一切声。 对呀、啊、这个可能是成本又比较低效果又比较好的一个 方案。所以这个刚才讲到一个现象，其实就是央视这个节目提醒的事情、 嗯、 就是大家对于降噪耳机都会有一定的效果预期，但是它达到的效果是不是你真正以为的那个效果呢？ 嗯， 其实市面上很多的耳机不是的。 我听你的意思，其实你还是推荐大家在有条件的情况之下还是要去购买降噪耳机的。 对，尤其是在一些比如说通勤呢，比如说一些行进的过程中、 嗯、 但是有一个场景千万不要用，千万不要用。在大马路上，在路上行走、 嗯、 或者在路上跑步的时候一定不要用、 嗯嗯、 有很多国外的品牌，因为国内目前没有针对这方面那些产品的管理或者是立法相关的部分，你要知道在国外很多的场合是如果你跑起来你降噪功能是 不能打开的。 嗯，对，这个也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 因为如果当你耳朵我们在路上，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能规避一些比如车辆的这些，你知道哪里哎，按了个鸣了个笛， 嗯， 如果真的你戴上之后你听不到鸣笛，那其实是走在路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嗯， 前几天是在咱们台的另一个节目里有听众就在问说，哎，我想买一个这个耳机，我在马路上骑车时候戴。我说马路骑车你千万不能戴这种耳机。 嗯， 就是马路上戴的话，你戴骨传导反而是比较好的选择、 嗯、 因为骨传导是一个开放式的，你在马路上骑车行走一定要听到周围的环境音，这样对你才是安全的。否则一个车来的时候它鸣着笛你听不到啊，造成了交通事故或者怎样，这个对你来说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嗯， 所以就是有些国外品牌大家如果买头抱怨说，哎，为什么跑起来他居然不让我打开这个模式，这个是在国外有一定有些地区是有 它是有法规 法律法规的规定的、 嗯、 对、 嗯、哎，你刚才提到骨传导耳机，这个也是最近啊比较流行的一个尖货、 嗯、 对吧，咱跟大家说一说骨传导耳机的江湖里有没有也存在着我们今天提到的像这个降噪耳机当中的以次充好啊以假充真啊这种情况。 骨传导其实相对来说还好一点，是因为它的整个的实现原理方式很单一、 嗯、 因为骨传导跟这种入耳式耳机是完全反其道而行之的、 嗯、 就相当于说降噪耳机的方式是就传统的这个入耳机是大家都是通过空气传播的、 嗯、 那我人为的帮你把外面的那个空气传播声音给你抵消掉、 嗯、 只传达我的声音、 嗯、 而骨传导是这个我选择了另一种方式、 嗯、 通过我的这个头骨来传导进去。那如果刚才讲到如果我可以把外面的声音完全规避掉，我把空气中的声音完全规避掉的话，那它其实也可以变相实现一个降噪耳机的这么一个效果。对、 嗯、 骨传导的问题因为它骨传导的原理高度相近，目前来说的话其实还好，但是呢会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有些产品它设计的整个的这个 振膜的整个的震感不是很好，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头骨这很疼，因为它是在震动的。你像 不断的在打头， 你像市面上最领先的那个品牌哈， 嗯、 那个品牌就已经做到说，它震动的同时， 嗯， 它的就是它其实做了两层橡胶垫圈，也就是说你在外头看到它的振幅并不大， 嗯， 就是你的这个头骨不会被打得很疼， 嗯， 但是你又能很明确的听到通过你的头骨传进你的就是耳神经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你这是领先品牌，有的比较便宜的品牌，它可能就把外面这层这个。就是橡胶做的比较薄，或者是干脆省点料、 嗯、 那这样的话发声单元一旦震动的话就跟着这个外面的橡胶一震打着你头骨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嗯，就彼此之间几百块的和上千块的其实之间技术差异没有那么大， 就是它的技术路线没有差异那么大，但是这些细节上都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差距。 好，最后一个最关键的话题，该如何来去选购一个适合自己的真的真无线的，然后而且呢还是有这个降噪功能的耳机，在这部分你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大家？ 一，首先我们才讲到了主动降噪耳机呢是一个有门槛的产品， 嗯， 如果你预算不高，比如说你预算只有这种两三百的话， 嗯， 请一定要放平你的心态跟你的预期，这个档位你不会买到什么特别好的产品。 哦，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成本有限。 嗯， 对，一般来说在四五百档就可以买到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产品了。市面上其实如果就主动降噪而言的话，有很多五六百的产品其实和九百到一千左右的产品在主动降噪这个部分的差异并不大。 嗯， 他们主要差异是差在做工啊， 嗯， 电池续航啊， 嗯， 包括说音质的部分， 嗯， 我们讲到了，就是有些降噪特别好的产品，比如说五六百档就有一个厂商的产品，它是属于降噪真的很好，但声音就听上去真的很糙的产品，那它目标就很明确嘛，我是买给功能性的用户的。 嗯， 那比如说像玉龙这样的电台节目主持人，你们对于声音品质有要求，你们可以说 那必须， 这个不太好，对吧？ 嗯， 那你可以去选更贵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市面上很多八九百的产品，它的音乐性它的降噪能力比较好。那市面上也有一些产品属于音乐性， 嗯， 主动降噪耳机啊， 嗯， 音乐性非常好， 嗯， 就是音乐性已经做到了，就是你会觉得说，因为你会觉得说哇，这个产品就是 HiFi 级的设备， High End 级的了，有的就是它的调音调得非常好， 嗯， 也而且不贵，600-700块钱，但它降噪能力做了一般的产品， 嗯， 然后呢其实坦白了讲，我们问过厂商，它是有意而为之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档位上如果你把降噪做的等级调太高的话，就会影响到它的整个的音频的那个曲线， 嗯， 就是出来一些比较奇怪的声音， 嗯， 那就有可能是它一些产品是你理解成是它带了一个降噪功能的高保真音乐耳机产品， 嗯， 和一个主动降噪耳机产品，这是两种不同的定位，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明确自己的定位，你是要你说，因为有很多人说我的音质其实不重要， 嗯， 就是我是木耳，我也听不出来音质好坏。那么这种用户就是功能性用户。那么功能性用户的话，建议就是去选择真正的那种降噪做得好的产品， 也就是你刚才说的，它是一个带着音乐播放功能的一个真正的降噪产品。 对， 听音乐只是其次。 对，因为我们看到某些厂商，它两种类型都推了， 嗯， 而且是两个产品线，他说的就很明白， 嗯， 就是。一部分是给功能型用户的，但声音真的，嗯，有的声音还蛮一言难尽的，就是于我而言哈， 嗯嗯， 但是很多朋友听了觉得哎呀还行啊，对， 嗯， 他们可能有很多朋友可能不是那么在意音质的部分，那有些产品呢就是它的降噪真的很一般，但是很多朋友很喜欢， 嗯， 因为它的声音音乐的素质非常非常的好， 嗯， 最后还是提醒一件事情， 嗯， 买之前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宣传海报，尤其是电商的海报上打的是什么， 嗯， 是通智能唱什么智能降噪、智能通话降噪还是主动降噪？如果它语焉不详的只表明降噪，你又没有看到它宣传它降了多少，那么你可以合理怀疑它是不是在打擦边球。 嗯，而且我还有一个建议啊，也跟着黄浩这个建议给大家， 嗯， 最好还是去试一试。 对， 因为你刚才讲到一点，每个人的耳道之间在这个生理结构上是有差异的。 对， 你试完之后你就知道自己更喜欢哪个。 而且还有一个事情也要提醒大家，嗯，这个事情也是央视早前的一个报道，就是长时间佩戴耳机之后，它可能不会造成听力的损害，但是有可能造成耳道的损害。 嗯， 比如说你采用的这个耳塞的材质， 嗯， 是过敏的， 嗯，哦， 因为很多最近很多人戴完这个，因为现在的这种 真无线耳机的佩戴方式跟我们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像这种挂颈式的， 嗯， 那你可以戴一会儿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一会儿。真无线关键是你没法摘啊，就是 得一直塞着， 一直塞着， 嗯、 长时间塞着那里的空气不流通， 嗯， 很多人会出现耳朵的湿疹， 嗯， 就是摸出来耳朵在流水，然后过几天会结痂， 嗯，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戴任何的耳机了， 对， 非常多的朋友出现这个问题， 我 是 曾经出现过这个问题， 对，而且它不见得是耳机的质量问题，有的人说是不是耳机质量问题， 嗯、 那个不好、 嗯， 其实并不是，因为有的时候当你长时间佩戴它，这个耳机不是在里面一直不动的，因为你在说话会造成它耳机一直在小小的细微的摩擦， 嗯， 那么这是会有可能造成耳道的一些疾病的损害， 嗯， 所以就是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建议所有的用户在长时间的把耳机塞到耳道里头去使用， 嗯嗯、 或多或少让它就是听完，就是哪怕是你没有听，把它拿下来， 嗯， 过一段时间，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很多朋友说，其实如果你真的，因为有的人他是不习惯就耳朵上挂一个东西， 对， 如果你觉得这个挂在脖子上对你的整个的行走或者日常的出行没有那么大负担的话，其实坦白讲，很多时候这种颈挂式的耳机反而比真无线耳机它要更好一点，因为你至少有个可以让它这个就是休息的地方，而 且其实是让你自己休息的地方， 对，而且呢，我们也刚才也提到了，像如果像同样的品类，比如说主动降噪产品的话，像颈挂式产品的同样等级上，它容易比这个真无线耳机做得更好。 对，你说到这儿，我还想起啊，我之前见到有朋友他戴的是那个真无线耳机，但是呢，就想到说，哎呀，平常我拿下来找地方放，然后再戴上去太麻烦了。于是呢，在网上专门有那种啊，一根绳儿，它可以把真无线耳机两头拴上，然后把真无线耳机呢变成这种颈挂式的耳机，再扣在脖子上。这种东西也是有的。 对的。 本来人家耗尽心思做的真无线耳机，结果呢，哎，又给通过各种方式还原成挂在脖子上有线的耳机了。好了，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啊，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呢在使用耳机的过程当中可以享受到好的音乐，可以呢享受到无线耳机所带来的降噪功能，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护听力健康。为什么要和大家来说保护听力健康这个事儿呢？要说一下啊，今年三月份，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世界听力报告。在这份报告当中显示，目前全球听力受损的人群占比达到1/5，影响的人数已经超过15亿人了。最关键的是，一旦听力受损，听力是不可逆的。我们在这儿呢，希望各位在平常呢使用耳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维护自己的听力健康。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 ITE 科技独立评测人黄浩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黄浩。 好，谢谢大家， 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